静啊，自静啊。忽听到曾落在此江里话，素心一片寂静夜，今夜自此断肠声。 一道圣旨永为康啊老先生同家方梦萦奉旨圣公瑾我命因啥有事救我呀父父母心急泪冲心方有路家从此我亏得梦萦心不居啊又怎能面向往上将此情来成下皇宫怎能容忍他我啥将此情来成下皇上你可为他皇上你眼睛生死皇上此情傲天下皇上此你不能皇上心为真与假心里情门曾经一样到此情皇上 心口解开，历几年。 生啊，你可知，你可知，我的心，我的心现在你的这话留在我心里已经很久了。我出来帮人做娘的，不是为了你亲生，我也不指望你待我有多少好，只要你明白我这颗心，这颗心。 如今我不要你了。我要出去做事， 不是我姑娘你出去做事情，实在是我不放心你身上的病啊，你的身子又单薄，是我经得起再折腾，万一出什么差我叫天叫地叫不应，现在我还能养活你，你就太太平平在家放宽心，熬过两年攒了钱，我们再回家去养病。 坎坎坷坷得须成 上京，一颗心从天真真荡开过，是日恨家事母心血骄傲不的根，十字家境我最难逃，我无知 人因我求证于归，来到这穷乡品尝之故。听是江暖金枝啊美，山人水远茶我香，云此一路来上晚故转道，风光啊！

冬至无 thank you. Oh,

到了哟回春。开遍不求晚黄土，赤壁小在即是日凡间有点竟然夸此海一口，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 师傅，人家开药店总不能在招牌上写万药不全对吧？ 你知道什么？随我进去恩客。

再点呢、啊、我谅你呀、啊、也点不出什么好药来了、嗯、我这里倒有一言相赠。 讲。 自古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劝你呀、啊、再没有自命不凡，狗眼看人。 可恼 出头他人马到张家山是短命王， 老娘的短命结了梦，叶子的门断了香，满人有爱成的梦，难断的有多少 一生一万 几个小儿郎，哎，你养了几个娃啊？你给我读一呀，小姑娘，你说话呀？你对不上来了，你说不出话来了，我把招牌打碎。 是，铁马。 这 这这这儿子旁人比我小， 哎呦，这第三个儿子你 第三个儿子不先想到哪就会了， 想 他来在边上一番两次两次三番看完他的情 我提从他也不像话了啊，哎呦哎呦， 听众朋友再会。